只是说今天中午的时候有大陆同学说晚上要去猪跳舞餐厅吃晚饭，但有人已经吃过了就不要去了。然后呢说是吃完了猪跳舞要去这个泡温泉，所以如果也要去的人就可以就是说怎么讲一起摊计程车之类的吧。然后但是今天下课以后在吃晚饭之前有大陆同学想要去逛钢笔店，所以我会先带少数的同学先去一家在瑞安街的小品雅集，先去看钢笔，然后才去加入吃饭的样子。所以其他的大陆同学就是我们可能5点多到6点多在小品雅集钢笔店，然后6点半左右可能会在猪跳舞餐厅吃6人套餐。那至于地址的话，那是不是丁助教就给他们一下哈？那这个在那个东区忠孝延吉街口旁边， 对， 忠孝延吉街口旁边，哎，就是。因为就是说因为人凑的多就比较容易什么这一桌吃6人套餐那一桌吃4人套餐就便宜一点，只是这样而已啊。但是我们一下课会先有昨天跟我说要去逛钢笔店的同学先一起逛钢笔店。那昨天我确定有谁会跟我去逛钢笔店的举个手。 OK 好，那因为我们这样子加起来可能超过一个计程车，所以你们就地址知道一下嘛啊。好，那我接着上课啊。刚刚那个带过了那个桂枝加葛根汤，而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有同学举手就是说他这个受了风寒，所以肩啊跟背僵硬，就用过桂枝加葛根汤把这个风寒之气拔出来。那个同学参考的篇章啊，是我们这本课本的第5卷。我跟同学说一下这个第5卷的使用方法啊，因为它里面很多方我们都来不及教到，但是呢，可能同学是，有机会可以自己看一下的，就是这个。第5卷的内容呢是这样子，它有所谓的6气之病，就是一个我们不关系到感冒，只是单纯的受到风暑湿燥寒火的攻击，就是这个人被风吹到有病，受寒而有病，然后受湿而有病，就是被这个风暑湿燥寒火6气所伤的人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症状，就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汤方。那很多方剂我们都是教创寒中会带到的方剂，所以同学如果在日常生活里面有类似的状况的话，就可以从这个第5篇的这个6气之中去找到你可以用的药方，因为基本上我觉得都还蛮有效的。我记得他有一次说好像说这个风寒之气伤到表面人会怎么样，他有一个桂枝麻黄各半汤。我记得从前我跟我妈妈去那个黄山旅行的时候啊，那天晚上在黄山上面过夜，那个旅馆就真的是湿气非常的重，然后就全身都不舒服，然后那时候就吃一点桂枝麻黄各半汤就一下子就好了。又或者是我美国的家啊，是住在内华达州，是沙漠之中，那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因为空气干到便秘，那个时候也是这个湿病篇干那个燥病篇里面挑几个方吃一吃就会好回来，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些方式都临床上用起来都还蛮好用的，所以就跟同学说一下。那至于他的湿病篇里面那种治风湿的方、治痛风的方，就是拿那些治风湿的方去治痛风也是都没有效啊，所以跟同学说一下，这也是日后同学的延伸阅读可以把它拿来读一读。然后呢下课的时候有同学说啊，他有一个朋友就是特别容易出汗啊，然后他的这个髋关节又特别会痛。哎呦，那我听到说特别容易出汗髋关节又会痛的话，那其实还有带到另外一个方， 比如有一个方在我们这个课本里面啊，是叫做桂枝加黄芪汤，就是桂枝汤结构再加黄芪。那这个桂枝加黄芪汤，黄芪我们说是走三焦的，补强这个三焦的机能的。那桂枝加黄芪汤，它原来的主治是黄汗症，就是这个人啊，他出了汗之后，他的腋下的那个衣服都会被染黄色。那个黄汗症的主治是桂枝加黄芪汤，可是他的条文里面有多说一句话，说这个人的髋骨会松松的发痛。那也就是说，这个髋骨会发痛，基本上以整骨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个人环跳穴不正。那桂枝加黄芪就是它的作用点，基本上也是走所谓的少阳区块，就是胆经的区块。那刚好就可以修补到一点髋关节的那个缺，那种虚掉，所以髋关节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这个方剂呢，就是可以，就是希望是备而不用了啊。但是这个桂枝加黄芪汤也是一个桂枝汤的一个变化的版本啊，像这类变化版本就是其实还蛮多的。那我这个讲义上面有挂一个小挂号，在桂枝加附子汤下面说，可为小儿麻痹病毒，就是小儿麻痹这个病毒在发病的时候，常常就是怕冷的不得了，然后全身都是狂冒汗，就一身冷汗，那个样子的时候，桂枝加附子汤就会刚好对得到啊。因为其实今天我们病毒引起的疾病有很多种，但是在伤寒论里面就统一来讲，就是当作是一个感冒了，对不对？那就是对付病毒的这种方法论啊，那还是伤寒论的技术是非常好用的。那在这里往下讲麻黄汤跟大青龙汤之前，桂枝系的汤我们还可以做两三个重要的小岔题。首先是刚刚有提过的，我不再抄了啊，有一个炙甘草汤，同学有印象吗？那我们来看一眼啊，炙甘草汤在应该是太阳下篇的最后面，这是一个补充方，其实也不直接是感冒了啊，8至53条啊。这个8至53，他说感冒了之后发现什么现象呢？脉结促心动悸者。那这个东西呢，所谓的结促啊，结脉是心跳少掉一下叫结脉，但是它有促这个字是这样子，就是如果这个人呢、啊、因为宋本山好像是写脉结带，不是写脉结促，那这个我觉得桂林本写结促比较好，就是结脉，就是这个脉本来是这样子跳的，对不对？好像有两个跳动连成一个人叫做结。那带脉呢，是这个脉跳一下跳一下跳一下，哎，少了一下跳一下，这个叫带。但是呢，促是怎么样呢？跳得比较快，一下一下一下一下，然后少一下，就是快而少跳是促。那炙甘草汤比较会对到的的确是偏快的心跳少掉一下。因为一些其他的中医学的脉书讲到带脉的话，其实那个故事情节都不好，就是说认为说你会平平没事正常的跳正常的跳正常的跳，就中间少一下，那种少一下很可能是你有一个内脏，有一个内脏里面有某一坨已经死掉了，所以呢那个血进不去，所以推回来一次。那那种有死脏的问题的话通常都很凶恶，但是结促的脉就跳得偏快却少一下的时候，那往往是因为他的血太少，所以炙甘草汤讲白了就是一个超级补血方，就这样。可是呢，我们之所以会让生源药局帮我们做药丸呢，是因为吃汤剂实在是太奢华了，即使听说大陆来台湾观光兼学中医的人都是有钱有闲有病之人，但是也不见得有钱有闲到会甘心好好的煮这锅汤。因为你看这锅汤啊，它的生地，它用地黄啊，就是晒干的地黄，就是生地不是熟地啊。那用生地黄呢，就用到多少半斤之多啊，当然看待的一半斤八两，八两一两只有今天15克，但是也是很多。然后煮的时候呢怎么样，7碗酒煮 再加，就是用七碗酒来煮。我记得宋本行是七碗酒加八碗水之类的啊。那然后那个阿胶是最后再调化在里面，免得浪费了啊。因为阿胶，煮汤的话会粘在药材上面就少了，对不对？就是煮好了以后没有药渣的时候再加阿胶。那这个炙甘草汤它的大枣是，哎，只有12颗。其实治疗杂病的炙甘草汤是30颗红枣，就是要滋阴就狠狠的给它滋阴，哦，30颗就是把那个药气都拉到血管里面，所以可以30颗，可以30颗。那你知道9-7碗啊，就是7碗酒，这个，如果你是用那个，就是我从前他说清酒就乖乖的用 sake， 就是煮了一次之后一瓶大银量就没有了，对不对？那就煮不下去了，所以到最后都是因为舍不得加酒，所以这药就煮不下去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就是叫他们做药丸，就是生地泡了酒泡一个月，让那个酒气，因为生地这个药啊虽然很补血，但是呢它很寒，蛮冷的，就吃。如果你不加酒喝那个有生地的药方，女生的话往往下个月的 MC 都会晚来，就是血脉被冻住了，就是血不够，生地黄大量的下去，马上那个身体里面的表现就是血浆变多。那像我们说当归补血汤，那个当归跟黄芪的结构是让你的红血球醒过来，就不好用的红血球变好用，对不对？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补白血球的话是附子有效之类的。所以我上次提到炙甘草汤的时候，我有讲说它的一个要诀是，你今天吃炙甘草汤的药丸，明天吃真武汤，因为真武汤的那个补肾阳的药性可以刺激造血啊，所以今天炙甘草，明天真武汤。所以那我们台湾曾经有一个老中医哦，非常喜欢用炙甘草汤，他也是做药丸，所以我们是跟着他在做药丸的。然后那个老中医就说，你都不晓得血这个东西对女人有多重要。他说第一个，血不够的女人会有血毒，就是血不够啊，血里面的脏东西就挤不出去，气色就会难看，身体就会变差，然后容易淤积，所以他的血一定要补满。然后他就那边夸耀他用炙甘草丸有多好的疗效，他说的疗效是胸部丰满，阴道紧实，真的是讲得非常的，就不知道这医生每天在想什么东西啊，就是。但是这样子就是说，就是这代表说补满的血，人体还是会比较舒服。因此，这个方剂你想想看，以补血来讲的话啊，它里面，但是炙甘草汤它本身也是桂枝汤结构，在桂枝汤结构里面加了很多很多的，让人帮助人造血，就是填补骨髓、提供造血需要的原料的地黄。像地黄这味药，中国人就是说，如果你这块地种过地黄，之后几年都是荒地，因为地里面的营养都被地黄吸干了，就地黄非常会把 地里面的那个好的那个成分抽拔得干干净净。然后呢，我有学西医的朋友就说，你们中医怎么可能用地黄补肾呢？地黄不是重金属最多的药吗？那就是因为它把地气都吸干了，所以重金属很多，所以很补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的那个立场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他说这应该会把人弄到肾衰竭吧，这种药。就是我们的这两派的这个立场，可能目前为止我们都不会找到很妥协的地方。那么麦门冬加半碗，那麦门冬这个药啊，在《神农本草经》，他说他麦门冬的主治说什么呢？刚刚讲到那个《生脉散》也提到麦门冬，对不对？这样麦门冬的主治叫做治疗胃络脉绝。这个说起来也是很无聊的《本草童话》故事，就是我们中国人认为啊，人的这个12条正经上面是有岔到别的地方的络脉的，就是沟通这条经跟另外一条经的。所以哪一个经的络脉是什么，哪个经的络脉是什么，然后什么皮络为大包，什么胃络为虚里。那胃络的话，中医有一派的讲法说，胃这边有一条络脉是支持着心脏的跳动的，叫做虚里。那如果人呢，胃 支持的心脏跳动这个虚拟断掉的话，人就会死掉。所以我们中国人打一个人会不会死，通常都是把他脾胃的脉还有没有，脾胃的脉如果没有了，代表他不久之后心脏就会停了。哦，就是因为这个东西的能量支持着心脏的跳动。那脉门冬的长法就是这个百合科的植物啊，它的根呢就是有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这样的东西叫脉门冬，那就好像一条筋上面的络脉一样。那通常长12个到15个，那人的络脉刚好正经12个，然后再还有多出几个什么什么大包虚里之类的，就刚好凑起来就15个啊，就是有15络脉之说。所以中国人就认为脉门冬象征的是人的络脉。当然你说它是不是润肺的药，当然是。是不是滋胃阴的药，当然也是。就像那个牙龈肉萎缩的人，中医的小偏方就是脉门冬，每天的口香糖嚼一把，那它润胃就会润到牙龈，因为牙龈肉属阳明胃经，阳明燥经之气的这个胃，所以润胃。所以古时候脉门冬常常拿来养胃，可是到了后代的中医的方剂，脉门冬都会拿来干嘛？强心肺，就是等于是同一个药物，古方用它某一个象度的药性，然后后代方用它另外一个象度的药性。那么所以脉门冬可以说是润胃又润肺啊，然后帮助心脏跳动的药。那至于它的麻仁哦，其实这个火麻仁哦，到底是麻字辈的东西，就是你知道抽大麻那个麻，对不对？那据说从前在乡下的农田哦，这个即使不是大麻的这个火麻仁，牛火麻这个麻子树，牛吃了也是会发狂的。所以就是说，它可能会有一种某种的神经刺激，就是帮助，就是讲白一点，就是说，人的心脏跳不跳，可能是一个你的灵魂要不要它跳的那个讯息。那它是沟通这个地方的那个讯息的药，但是因为这个麻这个药性是沟通潜在意识到表面意识让心脏跳动这样的一种说法太虚玄，所以后代近代的中医师都喜欢说啊，心脏病的人最怕便秘了，因为用力大大便的时候人会心脏会爆掉了，所以呢就这个哦麻仁是润大便的，就随便讲了哦，就是听听就算了，反正我讲的话也是听听就算了，药方会用就好了，这些童话故事都记不记得没关系。那么哎。那不是，那中医有很多别的方子治这个牙龈出血啊。有的人他根本就是单纯的维他命 C 不够，你就吃维他命 C 就会好的也有。那有的人是肝阴虚、肝火旺，吃消炎消炎散会好。然后还有别的，有一两个特效的药味，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但是大概是这几味吧啊，就小偏方很多的。那麻子仁，对对对。感觉没有这个药性，我想我们要通神有别的更专对性的药，你直接抽大麻比较通神。 一次到位 。那这个人参能补身体的精液，但是总的加起来就是这个方很补血。那至于说是不是能够治到心跳不规律，我有遇到过有效的。而且很快就有效，但是如果你不是这一路的，可能就没有对到。好、哦，就是跳得特别偏快的心跳不规律，很可能会有效。而炙甘草汤，它这个润心润肺补血的功能、哦、它有一个反面，就是这个汤、哦、特别能够恢复人的肺的机能。就是同学翻一下咳嗽篇的炙甘草汤，丁柱叫几条？咳嗽篇的炙甘草汤，14-25啊。这个14-25，这个叫肺微病。你看这里的炙甘草汤就大枣30克了。其实大枣啊，就是我们那个。我们讲这个桂枝汤结构顺便这样子岔题的理由是这样子，因为有些方哈、啊，它就生姜多一点，红枣少一点，那它就 差出去的多一点，收回来的少一点。那有些方呢，就红枣多一点，生姜少一点，它那个就收进脉管里面的多一点，然后推出去的少一点。那但是也有一些方呢，是有生姜有红枣，但是那个红枣不在这个桂枝结构里面，所以生姜红枣是各做各的事。比如说有一个汤叫做吴茱萸汤，这个吴茱萸汤呢，吴茱萸、人参、生姜、红枣，可是这个生姜跟红枣不在桂枝汤结构里面，不是用来调营卫的。事实上是张仲景每次吴茱萸要用的多一点的时候，就一定会加红枣，因为红枣是用来保护吴茱萸不要把这个人打伤用的。像后面的等一下会讲到的那个当归四逆加味汤，他那个吴茱萸加的很多，那红枣就一定要加多。当归四逆加味汤的红枣是25颗。当然有那种研究中医哲学的人会说，炙甘草它的30颗是2+4+6+8+10，那双数是阴数，所以是滋阴的，阴中之阴之数。那当归四逆汤的加味汤的红枣25颗是1+3+5+7+9，所以是阳数。好，所以就是说一个是补血中之阴，一个是补血中之阳，有此一说。但是我也不敢相信，但是我基本上不相信也会照做。我是觉得巫术是我们凡人不能理解的，但是基本上面操作的仪式就是尽量要用标准版本这样子。那吴茱萸这味药的凶狠的地方是它是破肝阴实的，可是吴茱萸破肝阴实哦，只要稍微过头哦，肝脏的组织就会溶解造成肝破裂，就是一过头就这样子。可是张仲景方用吴茱萸不太会有这个问题，是因为加了红枣，就是有红枣就能够让凶悍的气不要那么凶悍，被雷劈了还能补身体，对不对？就是他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红枣一定是跟着吴茱萸在加的啊，所以这也知道一下，这个后面有吴茱萸汤啊，是红枣的，就生姜做生姜的事，红枣是用来收吴茱萸的那个凶悍的那个药气的。那这个4+25条的炙甘草汤啊，这个汤证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咳嗽方。这个就是这个汤呢，是治疗肺阴虚到极点的一个病，就是这个肺啊已经干掉到，我不知道能不能用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就是今天有人说这个人肺部快要纤维化之类的，那就是当一个人的肺已经干到极点的时候啊，它会变成因为肺太干，身体本来要用来润肺的身体的精液啊，就没有地方去润了，反而被倒逼出来。所以这个人的特征很矛盾哦，是不断的觉得要咳出稀稀的痰，就是一直主症是什么？唾言默不止，对不对？不断的咳出稀稀的痰，可是喉咙干得要命，就抓这个主症。不断咳出稀稀的痰，可是喉咙干得要命。那这种极阴虚的人，当然他的脉是浮细而硕的，这是典型的阴虚脉。那这样子的话，真的就是要一碗一碗的炙甘草汤，全方全点的喝汤剂，赶快把这个肺润回来，不然这个肺就毁掉了。哦，所以这样子滋阴补肺的方，炙甘草汤是极端重要的方子啊。然后呢，这个桂枝汤结构，我们再多往旁边推移几个方啊，少阴当归四逆汤跟厥阴当归四逆加味汤都可以先讲。我来说一下啊，那个丁助教啊，少阴当归四逆汤在几条啊？11-26，你们现在都很能干了，一瞬间就找到了。好，我们看11-26啊，基本上是少阴病为主，但是少阴当归四逆汤啊，不感冒这个汤症还是更常见，所以就不用当它感冒，当做我们教桂枝汤顺便就把一些重要的结构教完了啊。你看当归四逆汤啊，就是没有当归两个字的四逆汤是甘草甘姜附子啊，这当归四逆汤的桂枝汤结构就是 你看有芍药有桂枝，对不对？有甘草有红枣，但是没有生姜啊，因为这个药性全部都是要入营的，不是入味的，所以生姜就没有了。然后呢，里面有细辛跟木通啊。这个细辛呢，我说它的药性，简单来讲就是一句话，把身体里面有水分的地方的寒气拔掉。那木通的药性呢，单独来讲你可以说它是发风湿的药，但是木通的药性啊，在中医的大约的说法是把心火导入小肠的一味药。当然在这里感觉不出什么了不得的药性，所以你不如想象木通是这样的。木通这味药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身上哪里有火气好了，你比如说这个人心火旺哦，你只用黄连，不如黄连加木通，因为有了木通它会很明显的帮助黄连把那个火气找到路拔出去，所以木通好像你当作是通打通脉管用的方子哦，在这边木通的药性不是很明显，我就不努力讲它了。但是呢，这个当归四逆汤，你看红枣就加到25枚了，对不对？ 嗯。 这里是宋本才这样写，宋本好像不是这样的。宋本的话，这里好像是要到加味汤才是25枚，不过没关系啦，意思一样啊，用25枚很好。那有了当归，有了细辛，就变成细辛把血里面的寒去掉。然后当归把外面的阳气拉进这个脉管里面，那这个病是治血中有寒，你只要病机你只要记血中有寒，而主症呢是身痛如彻。这个脉微而弱是当然的，血中寒的人脉通常都小小的没力没力的，那身痛如彻，这个彻就是我刚刚之前讲过的不动不痛，动了就痛。那有这种扯痛感的，就是不管你是腰椎间盘脱出啊会怎么样的，只要有这个不动不痛动了就痛的主症，然后你又觉得它是体质是偏寒的体质，就用这个汤，那临床上是非常好用的啊。所以这个就当杂病的方多学一个。那我们再跳开来看一下厥阴病的当归四逆加味汤。那这个当归四逆加味汤就真正是厥阴病了。在第几条啊？就这样，11-72，是不是？这个好，对，都在72。那记得这个手足厥逆、脉细欲绝这个主症哈。那《宋本伤寒论》是写手足厥寒，不是手足厥逆。当然，注解宋本的注家就有人说，这个厥寒呐、啊，跟厥逆的感觉不一样，什么？就是厥，那注家这样子说了啊，就是说厥逆就是你主观的觉得很冷，所以你会人会缩。那厥寒就是笨笨的冷在那边，自己也不觉得，叫厥寒。当然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对的，就是因为你知道那种当归四逆加味汤的主治有一个叫做今天说的雷诺氏症，有没有人听过？就是什么手指都白掉还是紫掉了，这个是。就好像手指尖死在那边。那我在介绍厥阴病的时候不是有讲到吗？就是人的阴阳脱离分裂叫厥阴病，是不是？那人的经络阳经阴经互相绕行的时候，那个接点都在人的手指，所以阴阳不相顺接称之为厥阴的厥。好，那阴阳不相顺接的时候就会出现手指冰冷的现象，所以整大段的冷是少阴的四逆汤直接扩张血管驱寒就好，但是只有这里的人那是厥阴的，人的阴经络阳经络没有办法接通造成的，所以这个他的这个人的主症脉细欲绝，就当你得到这个感冒变成这个主症的时候，因为我们台湾人的身体真的不是很好，一场感冒拖多几天很可能就出现这个当归四逆加味汤的症状，手指冰冷，然后呢把这个脉，哎呦，比平常正常的时候小到不能再小的感觉，很清楚，就是这个手指冰冷、脉细欲绝的症状很清楚。然后呢，他说基本上不太严重的，你呢加人参附子就给他拉进来了。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已经有这个体质的，就要加无茱萸、生姜附子。那我们配科学中药的时候，通常都会这样加， 就是比如说我们到明通家帮我们调剂，调当归斯尼加味汤，我们就加当归斯尼加、鱼姜附藻胶、无茱萸生姜附子、红枣、阿胶都加，因为有红枣有阿胶比较能够，红枣能够让那个无茱萸不要把你搞坏，那阿胶的话，因为这个汤顺便补点血啊，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当归斯尼加鱼姜附藻胶是我们常用的科学中药。那红枣是要补齐那个量，因为很多版本的科学中药当归斯尼汤，它的红枣是照十五克放的，照十二克放的。那照十二克放的，你要用这个无茱萸的话，就必须要补多一点，不然的话有危险哈。那这个无茱萸它一用就两碗了，所以这时候红枣一定要二十五枚，一定要二十五克，不然的话很凶狠哦。那至于前面的人参加人参附子的哦，因为我们台湾人得这个病都几乎都是内有久寒了，都是老病号了，所以就直接用第二个版本的加鱼姜附就可以了。那这个鱼姜附的故事我之前也提到，就是说台南当年的老中医朱穆通先生，他就是治疗盲肠炎的患者，就直接用这个汤，那几乎十个里面有九个都可以治好。就是盲肠炎你以为是发炎，其实刚发炎的时候是感冒，就是厥阴经有病的时候，厥阴的枢纽就在盲肠，所以厥阴经的能量，就像我说少阴经的能量没有的时候，人的扁桃腺会烂掉，对不对？扁桃腺发炎其实是少阴经坏掉，是感冒不是发炎。那厥阴经有邪的时候，人也是盲肠会先烂掉，那是感冒也是发炎，不能说不是，但是先治好感冒，往往那发炎就会自己停止。所以而现在的人的盲肠炎，真的如果用朱穆通那个临床的角度来计算的话，很可能有超过八成一发作的时候都是这个汤症。就是你要看这个人盲肠炎的那个当下是不是手指冰冷脉心欲绝，如果是的话，这个汤煮一碗喝下去，那病人就好好的走出来了，就可以像秒杀一样的神奇，两个钟头以内就会有神奇的疗效啊。那这个汤呢，另外有一个，就因为这关系到厥阴嘛，哦，就是这是厥阴病，那厥阴经这一条经过的地方，其实很多病都可以同时有这个当归斯尼加味汤的主症，手足厥寒、脉细欲绝。那比如说，你今天是肚脐旁边的这个地方的腹部有闷痛，然后压来压去都不知道痛哪里，但是闷痛的就会非常烦。然后这时候你把你的手的脉，手指冰冷，然后脉几乎把不到。然后这个时候你喝这个吃这个当归斯尼加味汤的科学中药啊，就吃一口就觉得那个闷痛往中间走一点，再吃一口又往中间走一点，再吃一口往那种的，那再多吃几口就变成胃胀气，然后就隔出来就没了。就是这个东西是很多形而上身体的不知名的管道在那边互相运作啊。那颖颖啊，从前我们班上女同学有几个人都很会用当归斯尼汤治疗阴道的不舒服。这个妇女病是什么样的情况比较常用当归斯尼加味汤？你是什么表情？ 在想，好难说。 应该说你们用当归斯尼加味汤，因为你们那班上那票女同胞这方面好像经验非常丰富，什么雅婷学姐、什么小琪、小乔那些，你们到底就是治过哪一类的病？但是主症都是抓手指冰冷、脉细欲绝，没有错了啊。但是他可以遇到哪些妇女病是可以有手指冰冷、脉细欲绝可以开药的？ 就手指冰冷、脉细欲绝、阴道怪怪就可以。 阴道怪怪的，有没有月经痛的时候？ 月经痛偶尔有， 偶尔也会有， 看位置。 OK。 位置 就是厥阴经这一条。闷闷胀胀、痛痛怪怪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从前的妇女病啊。张仲景的书，这本书后面有一个妇人篇治妇女病，可是这个年代的妇女病有一半都跑到厥阴病的版图来了，所以要治妇女病就厥阴搞好，那厥阴常用的方也没几个，所以这样子就等于顺便学了一招了，就学厥阴病你要学的也不过五招而已，所以这样子厥阴篇已经一般而言已经 打掉一些了。那上次不是有讲到大乌头尖，对不对？虽然很凶很不必常用，但是 那也是治厥阴的，对不对？也讲过当归生姜羊肉汤是保养用的，对不对？或者是饮已经断货不敢卖的那个三清丸，也是保养厥阴，对这类很有用的。所以这个厥阴篇学了之后，其实我过去的教学经验就是从前慢慢教的班，其实很多女同胞因为学了伤寒论的厥阴篇之后，他们的妇女病都变得很好搞，大概是这样子的利润还是有的。有。会有，比如说我们的助教群里面，同天有一个小黄助教啊，是一个很能到夜店喝酒的人。我曾经因为好奇他的世界，跟他去夜店喝过一次酒。那就是你知道，我们的隐形助教称为啤酒，称之为可以喝的厥阴病，就是因为那东西会寒到厥阴。然后我跟他喝完啤酒之后回来，第二天开始就觉得下阴的部位有扯痛，就男人也会有的。那下阴的部位会有扯痛感，那时候就觉得糟糕，厥阴阴实了。然后后来是吃无茱萸汤好的，那也是破厥阴的阴实的汤剂这样子。所以男人也是会有的。对男人的话呢，就是也会有所谓的疝气之类的病，在张仲景的这个也会归到厥阴。而且阴阳分裂的这个病状，下虚而上热的糖尿病的人，也是在张仲景的归类是厥阴啊。那男人也有糖尿病，就是说绝不是男人比较不会生病，只是呢这条厥阴呢比如说我这样说好了啊，如果用五脏与情志来说的话，比如说人的厥阴肝经如果受伤的话，好比说如果你的伤到厥阴肝经的情绪是记恨的话，所谓的记恨也不用多可怕，就是你的家里面有一个先生，他每天都做一些让你觉得很讨厌的事，然后你觉得也不能为这种小事就杀他，然后就忍着忍着，那忍了十几年之后啊，终于你的那个乳头开始有硬块出现，然后一整是乳癌，就是肝经是过乳头的，然后乳房是足阳明胃经。所以如果女人得乳癌的话，我们要问的先是要问你的那个乳癌是乳头发的还是乳房发的，就乳房发的比较多是阳明胃经的病。那这本来是礼拜三晚上的内容啊，随便讲讲，就是记恨，就是很有很多的情绪，可是不知道怎么发泄，那个能量会累积在肝经，于是就会变成乳头发的乳癌。那如果是乳房发的乳癌呢，那个伤到阳明经容易发成乳癌的情绪是焦虑。那这种故事情节往往是就是乳头发的乳癌，你要问你老公是不是讲话很无聊之类的，或者你的婆婆是不是很难搞之类的。那如果是乳房发的，那个故事情节往往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女的她先生做生意老是失败，每次都很多风险出现，然后她因为是个爱老公的太太，动不动帮老公掉头寸，然后已经连续十年都在不停地嘎三点半这样子冲来杀去的，然后这样子焦虑焦虑再焦虑，那差不多十年八年就可以得一个乳癌了，就是这些能量是可以累积的。那当你这样子听的话，就说哦，就是女人好苦命啊，得乳癌。其实不是的，是因为人会想办法把癌推到比较能够在外面被切掉的部分。男人这个能量如果累积的话，就直接胃癌、肝癌。哦，那更不好切，不是吗？所以女人并没有比较亏，你懂我意思？就是。那么所以呢这个地方啊，也是当归四逆加味汤，其实 各位同学，你其实这种汤就是家常生活很实用的方，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有手指冰冷的问题，对不对？然后脉细欲绝，手指冰冷，这样就可以开。那其他挂到的很多，哎，这条肝经经过地方病，都可以顺便治到哦。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说是性价比相当高的方子。那么桂枝汤的这个岔题哦，我们就再回头。那我们回头的话，就可以看一下麻黄汤跟大青龙汤了。那同学还是要记得，不要忘记刚刚教过的桂枝加附子汤哦。就不管你什么感冒，如果大汗不止的话，一定要想起桂枝加附子汤啊。就是不要一下子就用那种发汗的麻黄类的药把自己打虚掉了。那麻黄汤的逻辑呢？麻黄这味药呢，简单来说啊，它如果我说附子哈、啊、是一个象征性的想法，是让末梢血管能够松开，然后变成血流比较顺，因此有补阳气的效能出现的药的话，那反过来说，麻黄就像是一个让血管变紧一点，然后把血液里面的水分挤出来变成汗的药。但是我这都只是象征性的说法啊，不能说绝对的科学正确，只是我们可以说的是那种药物的那个互相抗衡的拮抗性。就比如说麻黄有的时候有升压的效果，附子有时候有降压的效果。但是上次同学有问，那我已经血压低了，可不可以用附子？那当然也还是可以的。所以这附子还是它本身是双向性的、哦、并不是那么绝对性的。那么麻黄汤因为它受的是、啊、我们象征性的说这个感冒病毒，桂枝汤的那个病毒我们称之为风气，就在表面绕来绕去 不往深处走。那麻黄汤的病毒我们称之为寒气，就是我们身体感的层面，就是这个寒气一钻进来，它就会一直往里面钻，钻到人的营分，就钻到血里面，甚至钻到骨头里面，因为骨属肾属水，同气相求，寒气会往骨头钻。所以麻黄汤它的寒气一进来，身体吓到了，汗孔就全部关起来。然后呢，当然有人不够力气关起来的，一直出汗的就桂枝加附子汤啊。那然后呢，身体的关节常常会有很明显的酸痛感，像风湿那样的酸痛感。那整个人的表面这样全部都关起来的时候，脉当然是又浮又紧，所以脉浮紧无汗，怕冷，主观的身体感受会觉得好冷，就是一直要裹东西裹棉被，那个怕冷的感觉是相当清楚的。不管室温几度，不管它烧到多高，都要裹棉被。我这每一个汤症都不提发烧了，因为每一个感冒都可能发烧，就第一个汤到最后一个汤都有可能发烧，所以就不提了。好，那所以呢，这个时候用麻黄汤啊，这个药味是在第几条？看个药方好了。七之四是吧？好好好，就看一下七之四就可以了。这个麻黄三两，桂枝二两啊，因为桂枝还是要在血分里面打底的啊。甘草一两，只是让它炙甘草一两，只让它药性不要太猛冲。那杏仁七十个啊，去皮尖是这样子，那个杏的核啊，跟桃的核的尖都有那种氰酸钾之类的东西，就刮掉比较安全了、啊，是这样子。那这个杏仁也不是那么大颗的杏仁，我们现在当点心吃的杏仁不是药用的杏仁，药用的杏仁是小片的杏仁。那同学记得一下，张仲景开药治到肺的时候 有一个基本盘，就张仲景如果说咳嗽的咳字的时候，代表这个肺里面是稀稀水水的痰很多，所以那个时候治咳的话，张仲景用的是所谓的小青龙里面有的铁三角，就张仲景治咳是用细辛干姜五味子，就是用细辛把寒气抽出去，用干姜暖肺，用五味子把那个咳的气收住，就是治咳张仲景的铁三角是细辛干姜五味子。但是杏仁，张仲景在用杏仁的时候，都是他写的字都是用喘。那喘这个字呢，其实在仲景书的故事情节里面是多多少少带着一点干咳的含义，就是湿咳用细辛干姜五味子，干咳用杏仁。所以呢， 我们今天有些一般有一点点中医常识的人，有时候会说啊，有的时候会说这个啊，我常常咳嗽，所以要用杏，要多吃点杏仁，什么润肺。其实如果你是常常咳嗽，应该你的肺是很湿的咯，对不对？那用润肺的药就没有意思了。所以这个是杏仁是比较适合干掉的肺，不适合太湿的肺啊。所以干咳的麻杏甘石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那个的确是用来润肺的。但是湿咳的就没有那么适合用杏仁了。那在麻黄汤结构里面用杏仁是这样子，因为麻黄、把人的那个骨髓里面的气拔出来往外掀，一用就是一身大汗。那那个气啊被往上掀的时候啊，还是要用杏仁去压住一下，就是没有那个杏仁，麻黄真的会整个让那个人整个肺气掀起来，那个感觉会很怪。所以在这里我们姑且这样解释杏仁，但是也有另外一派的说法是说，杏仁会把什么气氛跟血氛的能量互相调节吧，好像桃仁是把气氛调到血氛去用，杏仁是从血氛调到气氛去用，就是关系到这个汁界问题。因为麻黄汤到底用到麻黄的方子，多半都有透支体力的嫌疑，都有用信用卡治病的嫌疑，这样听得懂吗？就之后都要还卡债的。那这个所以这个药物呢，他说先煮麻黄啊，就是然后把上面的泡泡刮掉，这个步骤我们在台湾不必做，因为台湾的药局的麻黄都先用热水过一遍，所以这个步骤已经做完了，所以就直接煮就好。那如因为麻黄汤很凶狠，一发汗绝不可以再用，就如果你用了麻黄汤发出汗之后，如果感冒还没有去干净，后续都是用桂枝汤收工，这样听得懂吗？啊，后续都是用桂枝汤收工了。那然后呢，吃的时候，如果你在台湾是用科学中药的话，大概你就是一次啊，因为这个药凶狠，所以不要用多，一次呢吃1公克的科中，喝一点烫一点的水，然后坐着感觉一下，然后呢再过了半个钟头觉得没有发出汗的感觉，再吃半个钟，再吃1公克的麻黄汤，然后呢再喝一点热水，然后吃到第3个1公克还没有发出来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再喝一点热稀饭，帮忙酝酿那个汗，大概就是然后汗出了一点点就停。好，麻黄汤如此，大青龙汤也是如此，就是不可以过头。那通常一出汗，那个感冒这一下子就已经处理完了。那么这种我的这个讲义上面有附一句话啊，叫做可为急性肾炎，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扁桃腺发炎有的时候只是少阴经有感冒，对不对？然后盲肠发炎有的时候只是厥阴经有感冒，那急性肾炎也有的时候只是太阳经有感冒，就是泌尿系统的肾忽然被感冒风险弄坏掉了。所以记得，就是西医即便是诊断成急性肾炎的患者，你也要去看他会不会是脉浮紧怕冷而无汗，这样听得懂吗？他有可能其实是一个麻黄汤症，用麻黄汤一开汗孔，那个肾炎就结束了。这样的故事情节在临床也还是有的。那桂枝汤的部分，我发现我还忘记介绍桂枝汤治疗震汗跟怀孕汗洗。那麻黄汤还有后面要延伸说明的所谓麻黄汤的禁忌。那今天现在都已经到了下课时间了，那我们就明天再回来继续冲刺啊。应该这些六经病的主方，我们这剩下的这几天应该可以冲完。